第33集。入夜，酒吧里灯光昏暗，音乐声嘈杂，到处都是呛人的烟酒味。秦琛皱着鼻子走进去，立刻有人围上来闹他：“ 程程，你可舍得出闺房了？这你要是再不出现，这些痴男怨女们的眼泪都要把人给淹了。” 秦琛松了松领带，笑骂道：“ 滚一边去！” 修身养性许久，不来这样的场合。他都快不适应，要不是今天王少杰过生日包了这间酒吧非要他来，他也不会赏脸。王少杰那小子是个爱玩的，漂亮小妞小伙叫来了一堆。秦琛虽然不沾这些，但大家都知道他大方，看谁顺眼了出手一贯阔绰，受欢迎得很。只不过今天的秦琛却跟他们之前见到的不太一样。秦琛是下了班直接从公司过来的，穿着正规的西装，衣装笔挺，头发也梳得一丝不乱，要是手里再夹个公文包，便与那些在商场里摸爬滚打的精英人士一般无二，叫这些纨绔们差点没敢认他。传言果然都是真的，秦二少爷真的收了心，要发愤图强了。秦琛到吧台前坐下，要了杯酒，有人过来跟他碰杯，顺手递了个公文袋给他。 程少，你要的，我可当真就是连那小子穿什么颜色的内裤都给查了。 谢了。 霍昭林走了半个月，他都快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公文袋里的资料很详细，霍昭前那些乌七八糟的阿杂事情基本上都给他扒了个底朝天。关于私生活的那些，秦琛随意看了一眼扔到一边去，这些东西大概霍家那位大嫂会比较感兴趣，她看了还嫌辣眼睛呢。 你不是让我着重查他和威远之间有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吗？确实被你猜中了，他跟威远中华区的 CEO 私底下见过几次，一次一起喝茶，一次去打高尔夫，看起来就像是朋友聚会，没什么出格的地方。我还用了点手段查过他们的私人账户，并没有任何金钱上的纠葛。那位大少爷应该挺谨慎的，不会轻易让人抓到把柄啊。 秦琛看着手里霍昭前与人谈笑风生的照片，轻眯起眼。他原本也没指望真能拿到霍昭前出卖自家公司的确凿证据，能拍到他跟对手公司 CEO 喝茶的照片就已经超出他的预期。别人相不相信无所谓，霍老头疑心病重，只要他对霍昭前起了疑心就够了。 怎么样，这些资料还可以吧？ 很可以。 你再帮我个忙，顺手把这些给霍龙亨还有霍昭前他老婆送一份去吧。 这个简单。 就凭这些东西当然不能把霍昭前怎么样，但能搅得他家中不宁，秦琛也是乐意的。喝着酒，秦琛在舞池中央疯狂舞动的人群中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，他皱了皱眉，把王少杰叫过来。 那边那小子是荷兰，他怎么也来了？ 王少杰仔细瞧了瞧， 我靠，还真是那小白脸。 秦琛不说他还真没看出来，眼前这个荷兰跟当初在他们面前扮忧郁美少年时可大不一样了，穿着花衬衣紧身皮裤，染得金黄的头发浓妆艳抹，正在跟人大跳贴身热舞。 是被哪个混小子带来的吧？这小婊子还真能耐。 王少杰嘴里骂骂咧咧，秦琛摇了摇头。那边的荷兰似乎注意到他们在议论他，大咧咧地走过来，也问酒保要了杯酒，举杯向秦琛示意。 程少好巧啊，之前多有得罪，我敬您这杯，还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不要跟我这种人计较。 要不是今天凑巧碰到，秦琛早不记得这么个人了。他没有接话，只是问他：“ 你跟谁来的？” 荷兰冲舞池里正跟着一群人放浪形骸的某位纨绔努了努嘴：“ 混口饭吃，还请称少海涵。”怎么，这次不扮白莲花了？ 只要对象不是霍昭林，秦琛才懒得管。 哪能啊，不是人人都好那一口的，之前我不也是拿钱做事吗？谁给你的钱啊？ 你跟霍昭林说是霍家二姨太，是骗他的吧？ 老实说，是霍四少爷。 何兰似乎有意要给秦城卖好，他问什么便答什么。 最开始，我在夜场里认识的霍四少，还打过他的主意。他让我去勾引霍三少，要是被霍三少识穿了，就说是二姨太指使的。后来，霍三少又让我去勾引霍家大少爷。 何兰说着耸了耸肩， 反正对我来说，谁都一样。 他跟了霍昭前一段时间，没少捞好处，又从霍昭仁和霍昭林那里各拿了一笔钱，赚三家一点不亏。就只是那时自信心爆棚了一点，以为自己真的有机会麻雀变凤凰，得罪了面前这位秦家少爷。现在只能尽力挽救，毕竟他还想在这群浪荡公子哥们的圈子里混呢。秦城的眼里划过一抹没有叫任何人察觉的暗光，转瞬即逝。他只是忽然想到，当初这个荷兰试图勾引霍昭林时的那副扮相，和霍昭林那幅画中的自己几乎一模一样。原来霍昭林那个时候反应那么大，竟是因为这个。荷兰眼珠子转了转，压低声音： 前几天我又见了霍四少爷，他最近日子似乎挺不好过的。我还听到他喝多了跟人说要弄死程少宁，他那人挺疯的，不定会做出什么事情来，您最好小心一些。 秦城扬了扬眉，霍昭仁是条疯狗，他当然知道。荷兰想要讨好他，他也清楚，这话十有八九不是假的。不过他会怕霍昭仁？笑话。十一点，秦城放下酒杯，和王少杰打了声招呼，说要先走。王少杰受不了的挤兑他： 霍三少人都去欧洲了，程少你还有门禁？ 好男人才不会趁着老婆不在家就胡来，懂个屁。 回到家也还没到零点，洗完澡从浴室出来，霍昭林的电话正好打进。秦城躺上床，按开免提： 还没睡？ 刚洗完澡。 听到霍昭林的声音，秦城的心情格外的舒畅，翻过身趴在床上，抱着手机跟他说话： 喝了几杯酒，头有点晕。 又跟人出去喝酒了？ 就喝了几杯而已，人家过生日呢，我总不能不给面子。 嗯，你要是觉得闷的话，就多跟他们出去玩玩吧，没关系的。 不去，没意思。 对那样醉生梦死、花天酒地的生活，秦城其实早就厌倦了。即使没有霍昭林的耳提面命，他也一早就已经打算要收心。 没觉得闷，白天都忙着工作，哪来的时间闷啊？这晚上你不在，有些孤枕难眠而已。 秦城一贯有什么说什么，但这样的话听在霍昭林的耳朵里却有些变了味儿。 孤枕难眠？ 是啊。 秦城的声音渐小，霍昭林听懂了，轻笑起来： 那我帮你。 你怎么帮我？ 秦城话说完，像是想到些什么，脸颊不自觉地开始发烫，语调也变了： 真棒啊。 身体爽了，更没了睡意，他去倒了杯红酒来，靠在床头喝着酒，有一搭没一搭地与霍昭林东拉西扯。霍昭林那边是傍晚，这个时候他还在公司，还没吃晚饭。 晚上一个人吃饭啊？ 本来家人有约，被你这么一搅和，现在只能一个人去找地方吃饭了。 你约了哪位家人啊？我坏了你的好事？ 真有正事儿？算了，改天也是一样的，你比较重要。 秦城没多问，他知道霍昭林在那边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他对霍昭林百分百信任，并不会怀疑他。 行了，你赶紧吃晚饭去吧，我睡觉了。 挂断电话前，最后讨要到几个晚安吻，秦城 滚进被窝里，心满意足地闭上眼睛，打算进梦里再与霍昭林大战300回合。